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9集，手速第一的是谁？夏。晚上下晚自习，秦然洗了澡，就穿了一件长衣服，一边擦着头发，一边走出来。又想起了什么，对林思然说道，哦，游戏人物我发给你了。林思然立马登上了游戏，在游戏邮箱里收到了三封邮件，秦冉送给了他三个人物，一个老年人，一个人手蛇身的老年人，一个他上次看见过的女性游戏人物。前面两个人物形象不好看，后面的女性一身飘然若仙的衣服，林思然非常喜欢，还拿着这个人物牌去打了游戏副本。打完一局，刚刚那个游戏副本里的人就疯狂加他好友，还发语音。这个游戏是能发语音的。 冉冉，这游戏 AI 好多，我还只是个新人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加我好友，还给我发语音？ 林思然一个没加，连消息都没有听，又连续下了一个初级副本，势如破竹。秦冉不紧不慢地擦着自己的头发，林思然说话他就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。他摸了摸今天换下的衣服的兜里，摸出两张票，他就随手夹到一边的原文书里。乔生寝室，他正看班级群，顺着群去关注了秦冉的微博。 今天是个柠檬精点 JPG， 孟欣然的粉丝已经210万了， 其他人纷纷觉得可怕。九班人对孟欣然没有什么好感，这会儿却是真的酸了。之前孟欣然的粉丝也不过120万，还有一大半是买的僵尸粉，一晚上就涨了90万活粉。乔生点进去链接，一眼就看到了微博头条。电竞明星杨神在今天下午的公开赛上表示，自己对一位队友十分喜欢，也十分享受跟对方一起打游戏，语气暧昧。电竞女选手少，只有 OST 有一个，小编找出了她的微博，她就是上一次作为替补上场的天赋型手速选手 OST 孟欣然。孟欣然一年前加入 OST 战队，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恐怖型选手，手速超过一技名。乔生气得摔了手机。这些除了粉丝自己刷的，肯定有人在里面买了热度。乔生知道杨飞今天说的并不是孟欣然，秦冉的事云光财团肯定知道， OST 跟云光财团是不会买这个热度的，买这个热度的绝对是孟欣然。乔生径自怄气，但也没有办法，他能怎么办呢？发个微博说杨飞说的并不是孟欣然，而是秦冉。微博喷子那么多，到时候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因为这个来黑秦冉。林家，孟欣然在表演赛上没有等到杨飞，他估计杨飞是避嫌其他粉丝，也没有在意。张嫂端了茶给坐在客厅的几个人，宁晴拿着两张票正在跟林奇说去京城的事。 表小姐今天微博涨了90万的粉丝，10几万的评论。 张嫂一直关注孟欣然的微博，抿唇笑着开口道。孟欣然笑得淡然， 都是蹭杨神的光，姑父我上楼睡觉了。 林奇颔首，等孟欣然上楼了，他才问张嫂孟欣然微博上的事。一家人围观了一会儿，林奇才感叹，这热度比得上三线明星了。 是呢，现在表小姐可有名了。 张嫂就笑道。宁晴看着手中秦宇的票才微微松了一口气，微博热度一直高居不下。直到有人星期天晚上扒出了官网的一个帖子，截图帖子并留言， OST 从来没有公布手速排名，但我记得杨神自己说过他只是第二，所以这个第一会不会是…… 这节奏一起来， 星期天晚上热搜直标第一。星期一一早，孟欣然踩点来到了学校，鼻梁上架着宽大的墨镜，从他到一班一路上都有人在看他，胆大的还有上前去问他杨神的事。孟欣然一如既往的高傲，一个字都没有说。九班，秦冉头天晚上没有睡好，他懒洋洋地歪在桌子边，抽出语文书看，动作间挺暴躁的。手机一响，是杨飞的微信，问他有没有微博。秦冉眯着眼，懒得废话，直接把小号扔过去。秦冉把手机扔到一边，低着眉眼开始翻语文书。林思然玩游戏玩到凌晨，这会儿也没有什么精神，就趴在桌子上。徐瑶光去办公室拿物理试卷，一进去就看到秦冉的物理卷子摆在最上面。物理老师捧着保温杯，忧心忡忡地问徐瑶光，能不能帮他去问问秦冉，是不是对他有什么意见？物理这么有趣，为什么不好好学物理？徐瑶光拿好卷子，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物理老师知道这位高冷，就没有多说，摆了摆手，把保温杯放在桌子上，让徐瑶光拿着物理卷子离开。徐瑶光回到九班，第一个发到秦冉卷子的时候，他手一顿，又看看秦冉，对方翻着语文书，两边耳朵都塞着耳机，眉眼低垂着，两边耳机线顺着白色外套没入衣服里边，依旧挺酷的姿势。那外套没有什么花纹，也没有什么图案，但做工却极其细致。徐瑶光想了想，没说什么，把他跟林思然的卷子放下，直接离开。发完卷子回到座位上，乔生跟何文他们在讨论微博上的事儿。乔生靠着椅背，腿伸到过道上，眉头拧着。他嘀咕着，那孟欣然的手速真的是要比杨神还要快吗？说着他碰了碰徐瑶光。何文也凑过来把微博给徐瑶光看。徐瑶光拉开凳子瞥了一眼，不太感兴趣的摇了摇头，说了声不是，声音依旧又轻又冷。乔生心中一动，他坐直身子还想说什么，徐瑶光一句话没说。他从桌洞里拿出来一张票放在乔生的桌子上，说这是秦宇给他的。乔生没有拿起来看，也知道那是秦宇有个表演的音乐会门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